Hello，大家好啊！我这学期真的是太累了。现在是周六，然后是我们第二星期的周六，我就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在工作，比第一学期忙太多啊！也是没有想到，那这么累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学期开始选了三门课，其实跟上学期是一样的。三门课的工作量，我觉得总体跟上学期也差不多吧。上学期不是也给老师做 RA 吗？Research Assistant，但是上学期的工作是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导师也在学期末结束的时候跟我们说，哦，下学期的话，你们的 RA 工作会多起来哦，因为这学期刚来需要适应啊，就没有给你们分配什么工作。果不其然，这学期 RA 工作就多起来了。然后老师也有让我做 TA，当然我自己也想做，本来第一学期就想做，但是我第一学期因为来的稍微有点迟，所以就没有赶上。我现在就庆幸第一学期没做，如果做了，我都不知道会忙成什么鬼样。因为这个 TA 工作真的是好累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一门给大学生的 learning to learn 的课。什么叫 learning to learn 呢？就是有点类似于教你怎么样适应大学生活，不是适应大学学习。其实它是基于 self-regulated learning 这个理论研发的一套课程，里面的 strategy 就是推荐的一些学习的策略，全都是基于 empirical research 来推荐的，含金量会非常高，然后内容也非常的多，practice 也贼多，基本上不是基本上就是100%每周都有练习，都是给学生的。然后这是一门公共的选修课，应该有好像是200多号人吧，所以我们光助教都招了7、8个助教，有做了好几年的，也有像我这样想新做的。其实当时老师说：“哎呀，你来申请这个助教吧。”我当时心想说：“嗯，好啊，我蛮想那个积攒点工作经验，或者说正好也能挣点钱。”然后我就申请了。当时老师就说他那个是有两个我们 TA 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门 asynchronous course，就是说学生在那个线上自己学习，我们配备的有lab session，就是有我们是叫它 learning community meeting，每周会给学生分组，大概一个 lab 会有最多20个人嘛，像我带了2个 lab，一个20，一个16，就其实蛮多的。今年可能报的人比较多吧，所以每个助教分到的学生都很多。之后会给他们组织一次 LC meeting，但是这个 meeting 虽然说 instructor 他们都会把 meeting 的内容给你准备好，就是 slides 那些 PPT 啊都给你准备好，可是你自己不得练习吗？不得熟悉内容吗？尤其是学生最关心的作业，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提前准备好。当然 SRL 就是 self-regulated learning，我自己读这方面的文章也读了蛮久了，所以算是有一点点基础。但是我自己做事儿做什么事儿都就。之前讲过，太过认真，所以就是每次花在准备上的工作就很多，加上是用英语讲，会有点没有自信，就需要把 scripts 写下来，自己再 rehearse 好几遍，会不会的就蛮花时间的，可能还是就是心里紧张作祟吧。我真的第一周整个的就没吃好，基本上都中午，比如说3、4点才吃饭，才吃中午饭，晚上8、9点才吃晚上的饭，就也不饿，然后睡也睡不好。我那个两个 lab session，一个是在周二下午，一个是在周四的早上8点多，所以我整个周三晚上就开始焦虑，就睡不着。就虽然自己感觉，因为周二已经上过一次了，周四应该觉得 OK 啊，不用那么焦虑啊，但是你理智上觉得你不应该那么焦虑，你的情感上还是控制不住的焦虑，所以整个第一周就非常的焦头烂额。然后同时我没有想到这个 TA 工作这么多，周五是交作业 deadline，然后周末我就想先把作业给改了，但是那个 rubric 就是改作业的那些打分。评分标准，当时 instructor 他们说周一统一开会讲，周一开完会你就要批改两个 lab session 的作业，然后问题是你下周二又要开始新一轮的 lab 了，就真的是事儿赶事儿，没有时间休息。我唯一的休息可能就是周日去趟教堂，去沃尔玛买东西，就算是休息了。虽然忙点感觉挺好的吧，也没有时间去想什么抑郁不抑郁的，但是唉，回过头来想，真的好辛苦啊，这学期太累了。但 TA 的工资其实并没有很多，我看了一下，我带2个 lab session 的话，一个月才600多刀。你想一下，我给老师做 RA，一个月都有1000、1100刀左右，但是600多刀就聊胜于无吧，就加起来可能还没有你在国内工作的工资高，但是总比可能一分钱都没有好，所以啊。 就是有的时候挺羡慕本地的学生的，他们语言水平肯定比我们高很多，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可以在一些别的学校兼职当老师或者是当什么，工资应该会比我们当助教薪水要高一点。这个 TA 呢，就是当然做它也不单单是为了钱了，因为我们导师的很大的一个项目都是基于这门课上面收的一些数据去做 TA， 也是熟悉这个研究的一部分，以及最主要的是对数据会有很多了解。接下来你如果做 thesis， 做你的硕士论的话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吧？有了这些数据的，你了解了这些数据的来龙去脉之后，你可能对你想要做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一点。所以它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导师的学生硕士博士基本上都会做这门课的 TA， 然后有一些师姐因为做的比较久，现在是成为 co-instructor， 在背后写一些课程资料呀，然后录一些视频啊，就还蛮厉害的。但这些师姐也有是外国人，不是也有是外国人，是那个墨西哥师姐，他在这边两年多了，所以能看到他是有巨大的变化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可能是把这些第一年这种比较困难的时间熬过去了，后面可能会好一点吧。话是这么说哈，还是会觉得挺累的。就有好几天我感觉就每天疲惫到我每天就会抽点时间出去跑步，就当是放松了。当然我还有也会脑子转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去看看美剧啊，休息一下。然后 RA 的工作呢多了起来，这学期开始就要开始整理上学期他们这门课收的一些数据。就是我 TA 的这门课呢一年有提供两次，一次是 Fall Term， 一次是 Spring Term。我现在是在做 Spring Term 的 TA， 然后 Summer Term 是没有的， Summer Term 一般比较短。现在做 RA 的话呢，就是在整理上学期 Fall Term 的数据，就问卷贼多，然后里面的 item 也贼多。当每次开组会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组国际生比较多，哎，我们组我想一下，我们组好像没有本地人，我们组全都是国际生。有一个艾伯塔的，有一个十岁移民到艾伯塔的，算是本地人。墨西哥的师姐，伊朗的师姐师兄，然后还有一个北京的师姐，北京师姐在这边也比较久了，还有导师，真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国际生。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交流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在工作中，哪怕是你用母语交流，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你以为大家都懂了，但是可能大家理解都不一样，这种情况发生，对吧？用英文的话，我会觉得这种情况好像更多。这两周有频繁的感觉到自己的英语有不够用，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跟他们开完会，或者是说跟本地生大家交流完，我就觉得跟有一些本地生吧，真的这么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语言能力都非常好，就会觉得这个 gap 很难补得上。就有很多你基础的交流是可以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很地道的，就像你在说中文一样，那些成语啊什么典故啊这些东西，它可能需要你浸润在这个文化环境下很久很久才能耳濡目染的习得到。你初来乍到的话，有很多这种东西你现在是不知道的，然后这种挫败感还挺强的。所以我就时刻的有提醒自己说不要老跟他们比啊，就是你就跟自己比就行了，你每学期有没有比上一学期好一点，如果有好一点就行了。士气还是挺重要的，当你自信，当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做的时候，你呈现出来的面貌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边我很多的 instructor 或者说我导师他们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要营造出一个很完美的助教形象或者说很完美的学生形象。他们都说就是我们作为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作为教授也是时刻在学习的，也不是全知的全能的，更别说我们是学生了。然后可能我们本身是在教育心理学这一个专业嘛，所以更加能认识到学习的本质，大家都知道学习是什么，会觉得犯错是机会。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的，就是他与随之而来的，就是如果他有这种认知的话，他就不会给你太多的压力。但是在以前的一些环境里面，大家就觉得犯错是跟你这个人品或者说跟你人的能力是挂钩的，你要是犯错了，别人就会觉得你能力非常不行，看低你，或者说就怎么样，那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 虽然他们会这样表达，可是我如果犯错的时候我还是会很难过。就比如说上周非常忙嘛，就忙中就出乱，我那个做 TA 带了两个 lab session， 然后第一个不是周二嘛，然后上完课之后我就在那统计考勤，然后看哪些学生没来，然后就给他们群发邮件说我周四的时候也有一个 lab， 你要是有空的话你可以过来，但是我周二跟周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周二是下午2:30到3:50，周四是早上8:30到9:50，给他们贴会议链接的时候就把时间给贴错了，我又给他们说成的是周四下午2:30到5:00到3:50，然后我周四早上上完课下午就趁天气还可以，我就出去跑了会儿步，跑到一半的时候就看到手机上收到消息说现在正在等着加入你的 Zoom meeting， 怎么进不去啊吧吧吧，然后收到两个人讲，我当时脑袋就嗡了一声，就赶紧去查我之前给他们发的邮件，然后就意识到自己发错了，然后好内疚啊，就会想说学生会怎么想你啊，会不会觉得你这个 TA 也太无能了吧，都能把时间搞错，就本来是想做一件好事的，让他们不要错过自己的 learning community meeting， 结果呢就是好心做成了坏事，害得人家等了那么久。然后当时在我们的 TA 的群里面说 I have a confession， 跟他们说那个说这件事儿， instructor 他们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支持，并没有说什么，我还想说再组织一次 meeting 给他们补偿， instructor 就说那样太辛苦了，你直接告诉他们作业在哪里，然后按时交作业就行了，就觉得大家还是挺支持的。当然这种情绪一直可能到第星期五星期六才逐渐的缓解，到现在一周之后这种尴尬感终于没有了，差不多就这样。然后这周是我们第二周了嘛，我整个的心态稍微好了点，没有那么紧张，但在跟本地生在聊天的时候，就他们在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会稍微有一些不适应，因为他们的语速都特别的快，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多再问一次啊，然后还是会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些障碍的，这个东西慢慢的来吧，希望后面会越来越好。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对课件准备以及你对它整个要上的内容越清楚，就是你这种不适感应该就会越少，我也一直以这个原则来约束自己，让自己 fully prepared 这样一个状态去上课。但是话虽这么讲，就反正还是会有很多挑战了，就你来想，你大概可以想一想，我之前虽然的公司都是在教英语的，但是毕竟我们不是每天都在那说英语或者说都在那用英语嘛，所以你现在一下到这个环境里面，你上课跟 professor 讲话，你跟学生讲话全都是用英语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些挑战的，就还是会觉得自己没有他们说的又快又流利，然后词汇量又丰富。当然我现在在努力的让自己去克服这种对自我的抨击，转而多多的鼓励自己吧。而工作要整理数据真的是要需要很久的时间，因为数据 item 太多了，我又对那些 scale 不太了解嘛，所以还是需要了解这个 scale 是怎么来的，然后有哪些 subscale， 每个 subscale 下对应的有哪些 items， 就这些很 tedious work 需要花时间了解。有的时候你以为你的记忆力很好，但其实并没有，你以为你看一遍就能过目不忘，但是很多时候是你需要看很多遍，需要真的 evolve 到里面你才能记住才能了解，花了蛮多时间的，也都在忙，但是有一些可能是踩坑啊，有一些可能是沟通上的误解啊，所以慢慢的昨天直到昨天跟一个伊朗师姐一起来去整理数据，才会进展会更大一点。北京的师姐也一直在帮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组里有一个说你母语的，然后我之前还是觉得大家因为都在这边嘛，还是说当地的语言比较好，后来我就为了保证沟通效率，我们两个就每次开 Zoom 会议的时候，如果是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就直接讲中文，因为这样真的是可以快很多，所以就无所谓了，就基于工作效率的原因考虑。就然后我 drop 了一门课，因为我那天就觉得这才第二学期，我就天天忙成这个样，我根本没有时间搞别的。其实 TARA 工作占了我太多的时间，我马上到 midterm 到 final 的时候，我的自己的课业怎么办？然后我还想，与此同时我还在看一些论文，想要推进一下我自己的硕士论文的开题嘛，就想要找到 topic， 想要找到 research questions， 但是我现在手上这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都完成的很好。所以我就先是跟北京师姐聊了一下，北京师姐建议我 drop 一门课，然后后来跟导师开小会的时候呢，我就提了一嘴，然后导师也建议我 drop 掉一门课，就是说我现在这决定是很正确的， 首先我并不着急说把你把课给上完，因为我们硕士的课程坦白讲也不是特别多，应该就十门课，就必须要选修在两年之内上完十门课。我第一学期已经上三门了嘛，第二学期本来是计划上三门的，但是手里的事儿太多了，就改成两门。两门的话，一门是统计，是基础的统计，然后另外一门是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这两门课我都怎么讲呢，我觉得很必要吧，就是我导师是强烈推荐这两门课是不能 drop 的，就一定要上的。然后我师姐也是。那个统计课呢，怎么说呢，太基础了。我班上很多人我都不知道，他有些都读到博士了，就好像一点统计都不懂，不知道他们以前用的什么统计方法。国内如果你考过心理学的研究生，你应该都学过，就自学过统计。我就跟你说吧，这个统计，我们这门课的统计是比你那个考研的统计要更简单的。然后导师还是让我学，他就是说我们之前在国内学的是 SPSS 嘛，这边他们是用 R， 然后 R 呢现在又是一个很流行的统计语言，导师就是说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学 R 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再加上导师就说你之前在中国学的那个可能会有一些术语需要你再重新熟悉一下，他们的在英语语境下是怎么用的，怎么说的。我觉得老师讲的也有道理，因为现在如果我不上这门基础的统计课，现在另外一个就是同学系提供的统计课会更加的 advanced， 我如果直接去上那门课会有点吃力，所以就是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后面就觉得那就上这门统计吧。然后另外一个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也是我统计课的老师上的。对，我这个统计课老师也很神奇哈，他是一个老头儿，这学期上完之后明年就是 sabbatical 之后呢就退休了。他是比较有点 old school 的，他会更喜欢用板书而不是喜欢用 slides， 就是一页的，可能是统计的话会更方便，用板书会更方便推导公式或怎么样。他不太喜欢 online learning， 他是坚定的 in-person learning 的支持者。我们学校很头铁全面恢复线下，然后这老头就很开心说我们就可以见到彼此了。结果我们班上有个女生说我上周得了新冠，我现在感觉已经康复了，下周应该可以跟你们见面。我真的好担心啊，因为那个 Omicron 的传染力非常强，你戴着口罩我都不知道你共处一室戴着口罩会不会被感染，所以我就做好，唉，不能说做好被感染的准备，但是我真的好担心，就你不可能说时时刻刻都口罩都戴得非常紧对吧，所以还是有点担心的。你看你班上都有同学感染了，我们对门的邻居听说他也是密接，但不知道还有没有测，不知道有没有感染。那个老教授啊，他就很喜欢线下的课，他另外一门 Psychology of Learning Instruction 也是他上的，那门课我很喜欢，因为他就是我理想中硕士学习该有的方式。它是一个 seminar 的课，没有 textbook， 周会有推荐的主题，主题之下会有几篇推荐的文章。我看了一下那个期刊，都是在教育心理学很不错的一些期刊。整个 seminar 它也涉及了一些assignments， 比如说 presentation， 然后 critic， 以及最后的基于某个 topic 做一个 literature review。 觉得所有的这些作业都是对于 master of arts 这种研究型硕士的培养之路。我觉得第一学期上的课有些太简单了，但是现在有想来可能学校也是在梯度的来去培养学生吧，所以一切都是 make sense 的。这次保留这两门课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希望自己这次结束之后能够学到不少东西吧。我觉得 drop 掉一门课呢其实是对自己时间上的认识，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少精力能够处理多少事儿，而不是说就是一定要把这些课上完。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每门课我都能享受其中的，所以我不想把自己搞得不能说是太累，而是说如果我真的上三门课同时做 R 又是做 TA， 我可能真的搞不定，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其实讲到就是说认清自己，然后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擅长什么，能做什么。我昨天跟一个师姐，另外一个师姐讨论到这一点，但是因为她希望我们的故事要保密，所以暂时不能分享太多。这两个星期的感受就是觉得我的这个硕士读的真的堪比996的工作。我就跟我同学们开玩笑说，跟我一档师姐开玩笑说，我说那个之前从中国过来就是想说不想过那么有压力的生活，觉得在国内太辛苦了，很多工作都是996，然后还有一些年龄焦虑啊，但是来到这边之后会发现我们是997，然后他就笑死了。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996，然后一起给他解释我们现在工作就是997， 他也特别的能够有共鸣，因为他现在是博弈嘛，工作量也不轻，就大家就觉得啊，读硕士好累呀，我觉得在这边随便找个工作挣的都比我们多，还没有我们这么累，这个就是自己选择的，会觉得身体很累，但是脑袋还可以，会觉得心理上没有那么累，就是没有什么年龄焦虑。哦，我那天跟几个朋友说，出国之后也没有感受到特别多的好处，可能唯二的好处一个是没有了年龄焦虑，因为你放眼望去，你班上什么30岁、40岁、50岁、60岁的，单身的，3个小孩的，2个小孩的，本地的，外国的都有。所以你就会觉得大家在不同的年龄段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就而没有那种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时间线来去走一条固定的道路。我可能是因为真的这边人少吧，教育资源也比较多，然后也没有那么卷，所以可能大家会有更多的选择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就会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原来在国内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年龄焦虑，就是这个是离开大环境解决这个焦虑，会比你在国内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解决这个焦虑可能来得更，对我来讲更有效率更快一点吧。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人关心你的私生活，你知道吗，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生孩子啊，其实是没有人关心的。但是我后来想一下，大家没有人关心可能是真的是因为不关心，就是跟你也不熟，为什么要问你这些东西。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好像大家来到这边之后暂时都会，至少目前都还是比原来的状态要，心理状态要好很多的，就会觉得对未来充满乐观。我自己是没有特别乐观哈，但是我那个博士师姐她特别的乐观，虽然她博士读得很辛苦，但是她觉得她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不知道，可能这个真的是大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吧。这是我自己一直提醒自己的地方，就是要多跟人社交。就你聊了之后，你发现很多人，很多你们可能是心境是一样的。比如说他，包括我们，在做学术的时候也是会有，比如说看了好多篇论文，依旧不知道怎么批判，怎么去发现research gap，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比如说，记这里不会啊，那里不会啊，写作的时候会知道不知道怎么 paraphrase 啊，词汇量太少啊。啊，有太多这种共同的问题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包括没有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没有朋友这个问题在第二学期缓解了很多，第一学期对比之下真的太难了。第一学期就是疯狂的找机会来去跟不同的人聊天，因为否则的话真的是太抑郁了。这学期跟实验室的师姐的关系都比第一学期要更加的亲密一点，整个人的心理状态会好一些，会觉得是有人在支持你的。现在1月22号，再过一周多是不是就过年了。室友的老公是从中国来这边过年，我们家现在是非常的热闹，热闹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前两周都是在家里上课嘛，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渐渐的能够发展出一种屏蔽噪音，然后因为家里人比较多，这边房子隔音又特别不好嘛，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好像都自动的能够屏蔽了，然后甚至觉得在家里好像也挺好的，因为你想喝水就去喝水，想去泡杯咖啡就去泡杯咖啡，想吃点东西就去冰箱里找找点东西。但是如果在学校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有，通勤的时间也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缺乏运动，就出去跑一跑，跑个整个人会精神会比之前好很多。等到没到那么忙的时候，想跟墨西哥的师姐，墨西哥师姐学术能力蛮强的，想跟她去录一期聊一聊怎么做学术。她发了会议论文、期刊论文，还在跟导师合写一些论文，整体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要跟她商量一下。Seep into your soul. How can I lie here still awake? Something inside of me is telling me to go. I've been waiting.